在咫尺的未来，一天涯。 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们 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

的事。学会飞行，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等你坠落之际，很靠近。

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接受